listening to Raisin Eggs节奏驾到。 是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我是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刚刚我们来送出这样的悠扬的钢琴声音，那是来自于非常著名的一位钢琴家，也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呢就活跃在乐坛当中的钢琴界的一位现代爵士钢琴家，他的名字叫做 BrainCooperstan。 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以他的声音来开始，第一首开场音乐叫做 Later Tonight。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关注来自于 Jeff Lauber 带给我们的作品。 Jeff Lauber 到底是何许人也，让我们来听过这样的一首 Ain't Nobody 之后，来继续和您慢慢分享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是的，那么今天第二首的这样的一个爵士音乐作品呢，这是来自于非常非常著名的爵士音乐家，也是格莱美传奇键盘大师，爵士流行的范克之王融合的一个新派的爵士乐音乐家，他的名字叫做 Jeff Lauber。 那今天我们的音乐用他的音乐来开始一下这样的一种状态哈。那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其实在今年的时候，在今年的1月28号在纽约举办过的这个第60届格莱美音乐奖的颁奖典礼上面，也是他获得了最佳的当代器乐专辑奖，而他曾经也来到过北京演出过。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位伟大的这个爵士音乐家呢，我们应该有理由去好好欣赏他的音乐，去感受他音乐背后的一些灵感是通过什么来生发出来的。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样的一位7次格莱美提名， 而且也被誉为当代爵士乐教父的 Jeff Lauber， 他今天用这样的一首 And Nobody 来告诉我们他自己的一些个爵士的生命。而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连续听到两首音乐作品，分别来自于 T-Square 的宝岛，以及来自于小昭介带给我们的 Saint Augustine in Hell， 一起来听一下节奏加快。 listening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Save it.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像是耳边刚刚这样的音乐分别来自于 T Square 带给我们的报道，以及来自于小赵界带给我们的 San Agustin in Hell 两首音乐作品之后，让我们继续把思想放飞，来听听看来自于 Club de Bogus 带给我们的 Wigwag， 也带来这样的一段音乐之后，希望您可以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我们的爵士音乐也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一种心情和状态的好分享。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呢。想要获取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即可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咯。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我国西北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又是一年秋高气爽，金风起处，故乡虽隔千里。心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 Mr. 常小航。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来说一下关于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的听感。刚刚我们听到过了一些个有著名的爵士音乐大师，像是 Brian Cooperstein， 那以及呢来自于 Jeff Lauber 他的音乐作品之外呢，也听到了另外两位融合爵士音乐，来自于日本的 T Square 和小赵杰他们的作品。而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刚刚我们通过来自于 Blanken Jones 带给我们的 Set for Jet Set 之后，能够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另外的一种纯音乐质感的疑问。那这样的疑问是问到每个人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将会如何如何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当中，你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无论是在下午的出行，还是说你的一些夜生活的打算。 Touch and go Would you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是来自于 Brian Cobson 带给我们的 Dreaming of You， 想你在梦里，想你的方式有很多。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周末当中，用怎样的一种音乐去想你呢？刚刚这样的一段音乐正好合适了。而下面时间，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海洋的味道，来自于柠檬草 Lemongrass 带给我们的 La Mer。 AJ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有些时候呢，我们喜欢去点一杯咖啡喝，在白天喝咖啡很正常，在晚上喝咖啡的话有另外的一种享受的过程，起码香味始终能够弥漫在我们的周围。而像那首音乐作品来自于非常著名的一个爵士音乐当代的制作人音乐人 Club de Bogus 带给我们的 Cafe to go， 带走一杯咖啡，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你身边飘逸的都是咖啡的香气。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我们希望你能够来通过这样的音乐感受到一种音乐的释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么一块

Rhythm 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四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直放 True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 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hythm 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四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hythm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I hate it when dudes try to chase me. But I love it when you try to save me, 'cause I'm just a lady. I love it when we play 1950.So cold, it just stays about to kill me. I'm surprised when you kiss me. So tell me why my guys look like you. And tell me why it's wrong. So away.Did you mean it when you said I was pretty? That you didn't want to live in the city where the people are shitty. I like it when we play 1950. So bold, make them know that you're with me. Stone cold, will you miss me? So tell me why my guysAnd tell me why it's wrong. So away.Love it when you try to save me, 'cause I'm just a lady. So tell me why my guys look like you. And tell me why it's wrong. So away.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我们的开场歌曲的第二首是开场歌曲，来自于 Kane Francis 带给我们的1950这一首歌曲了啊，也被他的年轻歌迷们立为这个 Pride 榜样。那当然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们，用这样的不同的人们的故事来去唱出来自己的一番心灵当中的感悟，特别的合适。那要感谢一下这样的一位开口脆的歌手 Kane Francis 带给我们的歌曲了。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分享更多的欧美流行音乐，而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小时当中呢，也会听到来自于 Jazz Glenn， 包括还有像是 Christopher， 还有像是 Backstreet Boys 他们的新歌，以及呢 Shawn Mendes、 Megan Trainor、 Daniel Powder， 还有像是 Camila Cabello 啊卡妹他们的新歌，以及呢包括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声音来自于 Demi Lovato。 还有我们会送出一个长达14分钟的一个本周欧美新歌推荐的大串烧，希望你能够来锁定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想要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推送列表哦。啊，按照顺序已经为您列好了。So come up next, All I Am 来自于 Jazz Glenn， 一起来听一下。 You don't believe me, but it's true. Show the freckles on my arms, spell out your name. Real feelings coming through. Cause all I know and all I am is you. Ooh, yeah, Leeds. I don't want to be another him. That's sober. Finally, you found yourself a friend. And you run him over. Ever since the start, I saw the end.Around the corner, 'cause I know you so well. So predictable, you're an animal. I can't let you go. You're so good at being bad, you know. So predictable, you're an animal. I can't let you go. You're so good at being bad. I can't deny it. Tried to play it cool, but I can't hide my true desire. 'Cause I can see the dirty in your eyes. My favorite liar, and I know you so well. Well, well, well. So predictable, you're an animal. I can't let you go. You're so good at being bad, you know. You are on your worst behavior. I want it just like that.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waiting to attack. You are on your worst behavior. I want it just like that. 这是来自于 Christopher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 Bad， 获得了目前来讲很多人们的青睐啊，在榜单当中也是排名很靠前的一个位置。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一个新歌大串烧，我们用14分钟时间来了解一下本周应该加入你的播放器列表当中的一些欧美好歌曲了。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或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开始听听看吧。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本周推荐 Hits of the Week， 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I just dropped down in your city too. True. Let me put you on to something new. True. Ain't no telling what we get into. What's a good girl? Watch me turn deeper and close my heart. You don't hit my line no more. Oh, oh, you don't make it ring, ring, ring, ring. Guess I'm in love in my Guess I'm in love in my Say I wrote every rap I spit. Put my blood, sweat, and tears in perfecting my craft. Still every team's number one pick in the draft. You could bring anybody, weatherman, pick a K. Kobe, KD, Kyrie, pick a K. Pick a K. Pick a K. Pick a K. Pick a K. 稍后时间我们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您分享这样的一些个流行音乐内容的新选择。在周末时间里边，我们感受一下欧美流行音乐的一种听歌状态，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获取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了。 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88。 世界著名芭蕾舞团诚意巨献，精美绝伦的传世之作，独具匠心的奇幻梦境。10月11日至14日，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唯美再现古典芭蕾舞剧《睡美人》，全新舞美国际首演，10位首席齐聚亮相，雍容炫彩华贵，浪漫足尖演绎经典童话，恢宏场景点亮19世纪芭蕾之光。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后排级配置低，买纯电动 SUV， 这次你有大选择。吉利帝豪 GSE 2米7大轴距，空间越级更高配置，享受大有不同。到店试驾更享多重好礼，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哎，猴哥，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山水文园乐享房山，2018房山区生态休闲旅游文化节于9月28日在天开花海景区启动，咨询电话89350123。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清新，仍有3到4级的偏北风，适合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5%。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晚8点20分，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不要说唱超大型演唱会惊喜收官之夜，郑恺、毛不易、鞠婧祎、梁靖康、武艺、李浩飞、马思超，快乐家族花式嗨唱瞬间引爆现场欢乐气氛。首位登场的是毕业于四川传媒学院的音乐爱好者，作为音乐达人的他是名副其实的灵魂歌手，成功把鞠婧祎带飞。优质唱作人毛不易独具慧眼，通过观察众人对唱的嘴型，选中专业歌者，两人低沉内敛的声线完美融合，一首消愁令现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紧接着登场的是退役电竞选手小板娘，高低音收放自如，一亮嗓便令郑恺深深叹服，饱含热情的舞台表现点燃现场气氛。谢娜更有感触的点评，唱出了10000个伤心的理由。来自贵州省侗族自治州的原生态歌手袁桂花与各位嘉宾亲切唠嗑山里的那些事儿，乡村版迪丽热巴吴梦霞献唱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向观众展示精美的侗族手工服饰，并为诸位嘉宾献上精心准备的礼物花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我是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及英 美。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Got mixed emotions. Did I finally find me a river that could lead me out to the ocean? 'Cause I've only ever known the kind of love that leaves you battered and broken. So forgive me for my mixed emotions. Yeah, yeah. I'm not that kind of person who can fall in love.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Baby, don't go, don't go, break my heart, 来自于 Backstreet Boys, 他们的新歌来。那可以说呢，宝刀不老啊，依然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依然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依然能够看到他们的演出，也算是我们的一种福分了啊。正在我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可以回顾一下，在1993年的时候呢，在美国的 Florida, Orlando, 啊，成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神奇的乐队，叫做 Backstreet Boys。 而这样一首歌曲也不例外啊，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来自于 BSB。 来继续关注我们的下面的歌曲，来自于 Shawn Mendes 带给我们的 In My Blood。 最近呢 Shawn Mendes 他的动态还是挺欢脱的哈，我们也是祝福他一下，希望您可以跟他一样，能够在周末里边享受这样的一种驾驶当中的欢脱情绪就好了。 In My Blood by Shawn Mendes。 It's like the world's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my blood. Laying on the bathroom floor, feeling nothing. I'm overwhelmed and insecure. Give me something I could take to ease my mind slowly. Just have a drink and you'll feel better. Just take her home and you'll feel better.Keep telling me that it gets better. Does it ever? Help me.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 I'm crawling in my skin. Sometimes I feelphone again, feeling anxious, afraid to be alone again, I hate this, I'm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chill, can't breathe, oh, is there somebody who could help me,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my blood. It isn't in my blood. I need somebody now. I need somebody now. Someone to help me out.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I've been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then falling off. I had angels in both arms, cameras exposing my heart.So-called friends fade away when parties end. They're shallow and phony, they really don't know me at all. And now I open doors that were locked for me before. And I'm not scared to cry anymoreScars are there to remind us not to define who we are. And now I open doors that were locked for me before. And I'm not scared to cry anymore.The top of the world, then falling off. 是来自于贾玲由 Porter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 Perfect for Me， 来自于今年的三月份发行的一首新歌了哈。他今年呢，其实 Shawn Mendes 本人啊，在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算是报刊当中呈现之后，会发现其实呢，另外的很多的歌手们就跟他要逐步的要贴近了一些，因为很多歌手们愿意追随 Shawn Mendes 的脚步呢，逐步的越来越走到这样的一个舞台的前端。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 Daniel Powder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 Perfect for Me， 4月6号全情发布。那么当然呢，同时也是来继续让我们关注来自于卡妹这首 Real Friends。 Where do I draw the line? I guess I'm too naive to read the signs.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All they ever do is let me down. Every time I let somebody in, then I find out what they're all about.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Wonder where they're all hiding out. I I'm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Gotta get up out of this town. Dress low for a reason. Sit on a fake pretty easy. Staying down till the world ends. Guilt trips on the weekend. I pack more than suits in my suitcases. All this cash, that's friendly faces. Been moving fast, I'm racing. Get up, you're going places. Every day trying to maintain. Same on me, ain't a damn thing changed. Real friends screaming gang, gang, gang.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All they ever do is let me down. Every time I let somebody in, then I find out what they're all about.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Wonder where they're all hiding out.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Gotta get up out of this town. Times that I don't understand. Tell me what's the point of a moon like this when I'm alone again. Can't run away to somewhere beautiful when nobody knows my name.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I got no excuses for all of these goodbyes. Call me when it's over, 'cause I'm dying inside. Wake me when the shakes are gone and the cold sweats disappear. Call me when it's over and myself has reappeared. I don't know why I do it every time. It's only when I'm lonely. Sometimes I just wanna cave and I don't wanna fight. I try. Just hold me, I'm lonely. Mama, I'm so sorry, I'm not sober anymore. Daddy, please forgive me for the drink spilled on the floor. To the ones who never left me,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I'm so sorry, I'm not sober anymore. Sorry to my future love, for the man that left my bed, for making love the way I saved for you inside my head. And I'm sorry for the fans I lost, who watched me fall again. I wanna be a role model, but I'm only human. I don't know why I do it every time. It's only when I'm lonely. Sometimes I just wanna cave and I don't wanna fight. I try. Just hold me, I'm lonely. Mama, I'm so sorry, I'm not sober anymore. And Daddy, please forgive me for the drink spilled on the floor. To the one

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ise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a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From local talents to the world's top DJs and record labels， Number one electronic music platform in China， Pyro Music presents Pyro Radio Hey guys, this is Patrick William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Pyro Radio. For the next hour, you're going to be hearing the music that I've been listening to for the last few weeks. Hope you enjoy, and remember, house is a home. Welcome to Pyro Radio. Let's hit the lottery. Let's hit the lottery. Let's hit the lottery. Let's hit the lottery. Let's hit the lottery. Let's hit the lottery. 错。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正在进行当中了。我是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带来的我们的节奏驾到。那当然了，我们也会在凌晨2点到4点期间也会有一次重播。那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Patrick Williams 带给我们的 Pyro Radio 043号的混音作品，而耳边的作品呢，名称叫做 Love Break 以及 Wanna Know， 还有稍后我们会听到的 Words， 两个人我们能够来通过 Patrick Williams 他的混音作品听到这样的一种非常典型的 House 音乐，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怎样用他们的节奏打动我们自己，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我们的音乐咯。而稍后还会有来自于 Bobby Allen 带给我们的 Doctor in the House 以及 Same Man。 is Pyro Radio. I take people behind us. 这是来自于 Bobby Anlong 带给我们的 Doctor in the House， 以及来自于 Talking Duty 带给我们的 Same Man。 那么想要了解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这样的一些个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的话呢，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直播歌曲列表了。那同时呢，也是希望您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稍后的音乐更加精彩，依然来自于 DJ 制作人 Patrick Williams 带给我们的 Paramusic Radio 当中的第43号作品，混音满满的都是 Deep House 的风格音乐啊。那么鼓点是越来越重了，而且我们能够听到其中的采样来自于各种各样的这种小乐器，包括像是小军鼓啊，包括也能够听到像是钢琴，以及像是一些小的打击乐器，能够听到三角铁的声音等等等等，不可错过，我们稍后回来。 It's a spiritual thing. A body thing. Ouch. We'll be right back.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清新，仍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适合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一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月26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将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将带来中外经典合唱曲目。这场合唱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您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申请门票。继续来关注，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的致敬时代经典留声改革开放40年暨中国电影40年领读会将于今天下午在西城区缤纷剧场举行。领读会将以改革开放40年国产电影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18大以来的丰硕成果为线索，通过北京电台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郭伟以及朱红、刘慧、刘佳、留校5位好声音主持人现场演绎互动，带领全场观众诵读优秀国产电影中的经典台词片段，并穿插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主题曲和电影音乐，让普通百姓在高水准的专业人员带领下感受电影文学的魅力。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伴随这样的低沉的鼓点，还有一些小碎花式般的这样的小军鼓的感觉，让我们来开始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这样来自于 DJ 制作人 Patrick Williams 带给我们的 Pirate Music Radio 第43号作品的混音了。那为什么要挑选这样的一段混音呢？那是因为他的混音作品一开始呢是 Deep House 风格，而逐渐的通过一点点的变化，慢慢的转化成为了 Funky House。 我们会觉得其实这样的一种转化挺有意思的啊，从 Deep House 转换为 Funky House， 它的这种转换是慢慢的在加快，而且拍子在变碎，而且鼓点呢由那种连续的低沉的鼓点变成了一种比较轻快的碎拍的鼓点，很有意思，我们来感受一下。那下面时间来一起感受一下来自于 Daft Punk Burning 以及来自于 Emerald State 带给我们的 Cold Sweet， 以及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来自于 Pork and Fitch 带给我们的 One of These Days， 一起来听一下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

Pyro Radio。 会听到能够有一种小回旋和大回旋的结合，这就是来自我们的一个音乐制作人 DJ Patrick Williams 带给我们的 Pyro Radio 第43号音乐作品的混音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会为您重播。当然如果喜欢我们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的混音内容的话呢，您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那耳边的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音乐人 Roundhead 带给我们的，来自于意大利的一段 The Slows Original Mix Edition， 以及来自于 MNH Featuring Dance 带给我们的 Lovely Day。 然后呢，我们还会听到今天最后的这个小时当中的 Ending Song， 来自于 L and FurWith Shadow Child, Seeing is Believing. 所见即所得，相信我们所见的一切，相信我们所听到的这一切，因为音乐始终能够让我们生活变得新鲜。 House 音乐变化多多，一起来感受今天的音乐节奏，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

Sorry 来自于甘克，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继续来关注我们第三首的音乐作品，这是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 Remix 单元， Oliver Nielsen featuring Jasmine Crush， 以及来自于 A Flock with Seagulls I Ran So Far Away Listing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自于 Oliver Nielsen 以及 Jazz Mino 带给我们的 Crush 全新的一个混音版本，你还喜欢吗？那现在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继续听到就是来自于 Tennis 带给我们的 No Exit。 我们在用这样的一段时间把欧美流行音乐把它转换成为一种电子音乐和舞曲，希望各位能够通过这样的音乐给到自己一种在周末听觉当中的闲适的体验。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 Gonna be good. So please. remember this time. 'Cause you only got the moment, so own it while you're alive. Taking it all in one blink at a time. Just let it be and you will see everything will align. No, no, no, don't worry about nothing. Oh, it's all gonna be good. Oh, oh, oh, oh, you're really something now. Didn't you know that you could? 节奏驾到，今天为您送出这样的一些个欧美音乐当中的混音作品 remixed 版本。刚刚我们听到就是 Breath 这样一首歌曲，而下面时间 All About You 唱的都是你，我们可以来继续感受一下来自于 Madden featuring Chris Houston 他们的音乐。 'Cause I keep holding on to your hand like a secret I can't tell anyone. And all all all about you pull me close till we're sharing shadows. And I think you know. And all all all about you, 'cause you taste like magic. I just got to have it. And all all all about you, 'cause you feel like velvet.I don't usually feel this buzz, but I think this is real. When we dance, all eyes on us. Let's get out of this place. I don't know where I put my phone, but I know I'm okay. As long as I hold on to your hand, like a secret I can't tell anyone. And all about you pull me close, till we're sharing shadows, and I think you know.All about you, 'cause you taste like magic. I just got to have it. I'm all about you, 'cause you feel like velvet. And I can't help it. I'm all about you. All about you.I'm not afraid to die.

是来自于 Vice and Featuring Morn Ryan 带给我们的 Walk Through Fire， 我们从火当中去烈焰当中去穿过啊！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Morgan Sand 带给我们的 Just Friend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即可马上获取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哦。 To stay. Say what you need to say. Make me feel some type of way. Do what you need to do. Make sure I don't run away. Hold me, you are holy. Touch my body before I lose my mind.Won't you promise me? Say what you need to say. Make me feel some type of way. Do what you need to do. Make sure I don't run away. Hold me, you are holy. Touch my body before I lose my mind. I can see the fire in your eyes. Welcome to your fantasy, your wildest dreams. I'll show you things you never knew you liked. What if we kiss just like this? Go insane tonight. But what'd your mama say? But what'd your mama say? yours and no one else can do right. Elevator, kitchen table, any flavor, what's your favorite? Tell me what you like. You like. Look at you now. 赛来自于 Betty Who 带给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版本混音的歌曲了。欧美音乐总会有这样的一些激情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去呈现，希望您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些节目还有这样的一些音乐内容，但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音乐不能够错过 Lady Gaga The Cure。 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您能够继续来关注稍后的能量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再次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这四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了。节奏驾到，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感谢各位收听 The Cure， 来自于 Lady Gaga。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Dress you 'cause you're tired. Cover you as you desire. When you fall asleep inside my arms, may not have the fancy th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could ever want. It's in my arms.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be all yours tonight. So baby, tell me yes.Your side. If I can't find the cure, I'll fix you with my love. No matter what you know, I'll fix you with my love. And if you say you're okay, I'm gonna heal you anyway. Promise I'll always be there. Promise I'll be the cure. Feet, your hands, your legs. Let me take care of it, babe. Close your eyes, I'll sing your favorite song. I wrote you this lullaby. Hush now, baby, don't you cry. Anything you want could not be wro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be all yours tonight. So baby, tell me yes.